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5.2摄氏度。预计今天本市高空依然受西北气流控制，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高，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不过呢，早晨气温有些偏低，还是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预计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见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南风，气温在16摄氏度到13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登山气象指数12，适宜登山。白天呢，北京地区受高空挤和地面高压控制，近地面湿度较小，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今天的气温会在18摄氏度到5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的舒适度指数12，感觉偏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13，感觉较凉。白天光照充足，风力不大，空气质量不错，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12，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各主要干道的道路交通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在西部地区，西四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丰北桥一直持续到南沙窝桥；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西局一直持续到航天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慧英桥一直持续到车公庄桥桥区。再来关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目前呢是处于严重拥堵状况。在西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分钟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同样呢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躲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怎么样大老师，昨儿节过得还不错吧？ 老人节是吧？ 不知道你享受到的是儿女承欢膝下的快乐呢，还是电子孝心带给你的另外一种感受呢？ 享受的就是你气我。 哎，说到电子孝心啊，也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嘛，现在孩子们孝敬老人的这个方式呢，也是随之改变，出现了一个新词儿叫电子孝心。比如说啊，咱帮爸妈下单买东西啊，你喜欢什么，你甭出门了，腿脚不灵便，我给你买了。 我爸手比我还快呢。 啊，你听我说完呀。还有呢，就是您那什么费您甭管交了，我给您交，网上全都缴纳了，是吧？这叫电子孝心啊。包括这个过年啊、过节啊，什么送个礼物，好像也都不亲自提了上门了，全都是订好了、下好单，有人给您送来。不知道昨儿这个节您是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但是吧，有一种说法，其实我还挺感同身受的，就是说，与其让老人去享受高科技的这种带来的便捷，你不如亲自领着老人 对 去先踏入这个门。 对， 嗯，因为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对于这种高科技还是抱有很强的新鲜感和好奇心的。 是， 但是呢，我们儿女呢总是觉得麻烦，替他们做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去享受这其中的快乐了，只能是享受最终的结果了。 嗯，跟上时代其实真的不是一句空话。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就这些事情，其实咱们真说啊，可能您接受起来是比年轻人稍微慢一些，但是儿女带着咱们反复的尝试几次，您也一样都可以掌握，自己去感受这些乐趣，下单点个菜呀，吃个饭呢，包括你说扫个摩拜，开个什么电动车什么的，这都行。 对，所以呢，我也是替收音机前做儿女的年轻人们说一句啊，提醒你们一句，就是让我们的爸妈呢感受科技的魅力呢，不仅仅是说我替您下单， 对， 我全给您办了， 对， 还是应该牵着他们的手去真正的去触摸科技，感受科技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怎么样呢，我是觉得呀，这个电子孝心再怎么贵重，再怎么快捷，再怎么便利，也没有办法去替代儿女承欢的那种快乐享受。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应该多抽时间去陪伴。当今社会，我觉得虽然不至于像过去古时候什么什么善枕沾亲啦啊，温亲啦，什么百里赴米，不至于啊， 温席奉亲之类的， 对对对，但是陪伴其实真的是老年最需要的。 温席奉亲，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传统。这个小孩身上的热你知道吗？冬天的时候洗完了，让他先把被窝弄暖和了，我再躺进去是挺舒服的， 有电褥子，有暖水袋。总而言之呢，故事是过去的故事，但是意思呢，我们能够体现出其中的一种情怀和温度，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有温度的情感。好了，分享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昨天您是否也感受到了电子孝心，还是说跟朋友们、跟儿女们一起啊，真正的感受了这种有温度、有亲情、有实实在在的这种感受的节日。那同时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名称呢就是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先来还是以吃开始？ 你说了算，你大，你决定。 谁大呀？ 你脾气大 啊？好吧，前两天啊，这位朋友在农贸市场买了5斤羊角蜜。考考大家，知道羊角蜜是什么吗？你知道吗？ 一种瓜吧。 对啊，咱们过去讲的这个香瓜还不行，得是羊鸡就蜜的香瓜，特别的甜这种瓜。但是这位朋友说呀，这种瓜呢我也买了有些日子了，以前也吃过，可是以前买的呀都不是太甜，但这次买的呢特别特别甜。按说您说买这个甜瓜应该高兴才对，这位朋友倒担心了，哎呦，这会不会是打了什么东西，大概自己还编了个词儿，是打了增甜剂吗？ 啊， 您这个担心稍微有点多余啊。这个 瓜这个东西，哈密瓜也好，西瓜也好，您说这个洋鸡酒蜜也好，它甜不甜决定于这个瓜生长的那段时间的日照情况和降水情况。如果碰巧降水不是很多啊，不至于说让这个水太足，但是阳光日照晒得又很好，为什么哈密瓜甜呀？您想吐鲁番那地儿，哈密那地儿，那是什么日照强度啊？赶上这段时间的气候的原因，使得这一批的瓜口感比以前甜，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您应该感到庆幸，这是超生了啊、 嗯、说白了就是您之前可能没赶上这波， 对， 您这回买的赶上这波了， 对、 嗯、所以别老编词儿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 没有什么说这增甜剂这种东西， 您还挺会编的啊， 对， 增甜剂啊， 这个之前我们专家们已经也是辟谣过很多次了，老有人这不放心，说觉得会不会是做了什么手脚了呀，他要是拿个针管给你往里注射，那瓜本来能搁三天的，现在一天就得烂，哪个瓜农也不可能傻到干这样的事情，所以您不用去有这样的这个猜测啊、嗯、 所以踏踏实实吃啊。哪位听众呢最近也买了这羊角蜜啊，您那甜还是不甜，您是赶上奶波了啊你们可以自己私底下切磋一下 交流 分享一下啊，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啊，15010631293 15010631293，祝您用瓜愉快。这位听众呢也是想找个东西在哪儿卖啊， 哎，前两天还有人问过这个事儿、嗯、节前我记得是，那是自行车配件，原来呀我能有一些这个市场里头卖，但现在的那些市场啊都关的关转的转，现在想买点配件自己修车呀，就是找不着卖件的地方，哪位知道在群里能说一下。这个还的确是，咱们随着这些东西也是更新换代越来越快，还愿意自己动手修车的朋友越来越少，所以这些相对偏专业的东西可能不再像以前似的遍地开花，以前最早那会儿这咱们社区的百货商场恨不得都有， 胡同口就有， 对， 一家还不止呢， 对、嗯、现在都不好找了，哪位朋友知道说说吧。 行，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自行车配件啊、嗯、另外呢这种小市场的越来越少了，再给您提供一个信息啊，这个月底位于广安门内地铁站口的那个天元地下小商品市场马上就要关门了、 啊、 所以这两天呢他们正在甩货，那之前呢说是15号就要关，后来呢这个市场呢又给他们争取了一些时间，就是想让商家把东西赶紧甩出去嘛、哦、所以这两天呢在甩货，在广安门内地铁站口，就是您坐7号线啊，从那个出来之后往 C 口出来走两步就看到了， 嗯， 它是地下的，面积挺大的，都是那些小东西，小东西啊、 嗯嗯、 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去逛一逛，这个月底呢就要关门了。前两天不是有买针买线的、 哦、 买零七八碎的， 我 估计那地方应该都有啊，都有。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这个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家里孩子呀在学校画中国画啊，这不挺好的吗，他说回来之后呢发现那个指甲缝里手指甲缝里都是那黑墨洗都洗不掉，这个很正常，这个好像孩子上了小学的家长都应该碰到过，何止您这就直接缝里啊，我们的浑身都是， 而且 连屁股蛋那都是，衣服上蹭的都不知道他怎么蹭的啊， 何止是画画的这些墨液呀、啊、那随着将来使用的文具的种类的增多、 嗯、 什么漆笔那比墨液还难洗呢 啊，钢笔水、啊、你看我这大拇哥上没有、 啊、 就昨天蹭的，帮孩子灌钢笔水蹭的，你看还有淡淡的印儿呢吧、啊、 大人都会蹭在手上别说小孩了 所以他怎么去掉啊，这个就是当时你洗肯定是洗不掉，尤其是那个沁到那个指甲缝里那个， 嗯， 一般我就让孩子呀、啊、就是晚上洗头你自个儿洗啊， 嗯， 他不是抓那个头皮吗，哎，他稍微好一点，但是当时也不会洗掉， 对， 得经过那么几天，而且呢就是随着那个指甲长， 对， 你就给它剪掉， 对， 有什么特别快速的方法能更快一点啊，那请大家出主意了，指甲缝里的那个黑墨汁儿，嗯， 我的方法是什么吗，自我安慰 啊，黑黑着吧、嗯、 我是怎么想，就我这么费劲的洗又搓洗手液都下不去，那我摁在馒头上它也不至于蹭在馒头上，该吃吃只要洗干净了就行，那印儿就在就在吧， 其实这个就是说瞧着不好看， 对、 啊、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啊，当然如果说人家孩子第二天人家要参加一什么大型活动啊，国际的、 嗯、 你不能黑着手指甲去啊，你就必须得快速去除，有没有什么方法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下啊。 你记着去年我有一次手上一段黄一段粉持续了一段时间，知道是怎么弄的， 我不想知道， 打印机换墨盒因为呢这都是就是那种固化的非常就是所谓什么固彩的那种墨水， 嗯， 真的洗不下去，没辙， 反正就类似这种东西就是天长日久慢慢的它怎么也能掉了、啊、 对对对，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问到了助听器的问题，哪位使过或者是碰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分享分享经验。他是说他这个助听器啊，那外壳不小心的给碰碎了，不知道是摔的还是怎么的，反正是碎了。他想问一下能不能自己个儿拿胶水给它粘上，如果这样粘上的话呢，会不会影响使用？ 是这样，这个外壳只要碎 了，用过是吗？ 不，咱们用耳机其实是一个道理，你知道 啊？ 你看着外壳碎了，里面的那些单元发声的，我们说无论扬声器啊，还是现在有那些压电陶瓷芯片去发声的啊，虽然还能够正常的出声，但是外壳坏了以后，我们在听的时候，难保它就会有接触不到的地方啊，撕撕拉拉，或者带着这个壳体共振，产生一些冗余的噪音杂音，使助听器的朋友本身就是听力有问题的，他们本身耳朵就比较的脆弱。助听器我们之前说过多次，它是一个医疗器械，您不能自己随便上哪儿去买一个就行，一定得去配， 而且它也有使用寿命， 对， 一般是5年到8年嘛。 对了，那么这个外壳碎了的话，如果说您在戴的时候有这些杂音，可能您自己因为本身听力受损都不一定能注意到那个杂音，但是这个环境已经不利于您的这个耳朵的康复和听清楚东西了。如果到这个程度，那这个其实就不应该再去自己去对付了，建议您还是送回到原来的这个销售的地方，厂家那儿，人家给您做一下检测，看看是否还合乎健康的标准。 对，如果说检测之后呢，里边那芯儿没毛病啊，人家就给您重新配一外壳。 外壳，对对对。 哎，如果说里边那芯儿不小心也碰坏了，那可能该换换，该修修啊，你得听人家的。 是， 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咱们自个儿的一个什么小东西壳坏了，咱们给它怼上就行了啊。 对， 它毕竟还是有一定医疗作用的啊。那么到什么地方可以去维修？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有经历过的朋友呢可以说一下，谢谢了。下面这位听众啊，他这个应该是他们两个人之间能够明白的一个事儿啊，咱们就照原封给念出来吧。 啊 我们这位听众写了这么一段话啊， 那 一位、 你来我来、 你来蔡金河，要不然 咱大伙儿也看不见，谁知道你是不是耍赖了。 好，你来。 那位52岁的好心大姐，您给我介绍的丰台区赵公口同仁堂药店那位治疗抑郁症的医生的名字我忘记了，您的电话我也找不到了。何森就知道人家是有每天收听帮帮团的习惯是吧？ 对，所以我就说这个他们自己应该一听就明白谁找的是谁，对方是谁。 万一您今天要是没赶上听呢，那可能还就这真就麻烦了。 那就是别人如果谁知道的话，也麻烦您给说一下， 传个话呗。对啊， 你那嗓子搜清楚了？ 搜清楚 了啊，搜不清楚我来。 来来来来，麻烦您给我打个电话，我的电话是13930617450，13930617450，我姓刘。 好，那么你们二位之间的默契啊，希望这个默契还在啊。好。下面两个问题都跟手机有关系啊。这位说，为什么我的苹果 5S 放歌的时候呢，右边的扬声器声音大，左边那个声音小？ 坏了呗。 哦，你跟我想的一样。然后呢？ 这个 换手机啊，这个成本高点了吧？ 5S 还凑合吧？ 不行， 5S 现在真实的，我的 5S 就是生生的啊，已经把它使到了它自己寿命的尽头。 那是你使，你用东西多狠呐、啊！万一这个对方人家不是一个像你使的那么狠的人，里面也没存那么多东西，兴许这手机也许是孩子给的。 如果他、 或者是自个儿置办的， 就是那您就要面临，就即便扬声器是正常的，您也得面临我平时生活中所遇到的，觉得这个手机在浪费我的生命这个情况。 人家不觉得，人家有的是时间 啊 啊！ 那您就去送到那个修理的地儿修一修，就是两边的扬声器啊，肯定咱们难免有时候有磕磕碰碰的情况，里面稍微有的地方可能不太稳当，哪儿压了一下。您想一个发声的东西，甭管它是一个振膜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本身我们留给他的是一个空间，他正常的这样在这里发声，你听到的是这样、那如果有一什么小东西在边上硌了一下，挡了一下，就跟一个人我把你的嘴捂住一边，你现在在说话，他不就这样了吗？那就是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正常的就没事了。 对， 拜一拜。 所以吧，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电器类的东西啊，包括手机在内，就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个标准，就是您用它对于您生活的这个影 响 程度到什么？比如说他，比如说像我们工作就根本离不开手机，因为所有的资料、所有的什么都在手机里。那手机出一点问题，我们就什么也甭干了。那您也甭那什么，赶紧换。 该换换，花点钱花点钱，它是值的。但如果说我平时手机就是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听个歌什么的，那它有点小毛病呢，我不至于换。哎，那我修修修修，我可以接受。包括一些电器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要看自己对于它的这种接受程度，然后来决定你到底是彻底换，还是说我可以修修一修再试试。 那么多的功能，对这位朋友来讲，如果说您平时拿手机就是天天听歌，还想要立体声效果，那现在这手机对您来说就要么修要么换。 对，偶尔听一下摇一摇那个就无所谓了啊，小点小点能听出来就行了哈。 我手机指纹都坏了两年了，我也没修，我就输密码呗，怕什么的。 所以就是看您自个儿的需求啊。下面这位听众也是个手机的问题。他是说手机开机总是卡在那个开机界面是怎么回事？ 嗯， 这个好像很多手机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这个其实挺不好弄的。您这个就是能修，也有可能会把您手机里面的东西就都得给您抹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某一个程序，它里面存在着一些小 bug，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系统上的这些 漏洞吧？ 小漏洞。哎，对了，这个漏洞导致当它在后台直接运行的时候，会和系统里面的其他一些主要的程序发生冲突。比如说我们开机的时候，那实际上您看一个小手机开机，那也是一个跟电脑启动一样的 CPU 啊、显存啊、缓存啊，都得去调动起来。某一个东西它的程序运行的过程当中跟别人抢占了、挤占了，就使得人家这一步完成不了，所以表现在您的手机上就是卡在这个界面上，怎么也过不去了。那么这种情况就得把手机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直接通过电脑端的连接把它恢复到出厂设置，但是这样一来会导致您手机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嗯， 所以您要看看您这个还打算不打算把东西抢救出来。要想抢救，那咱们就得先把这个手机里面的数据做数据恢复都给抢救出来以后再完成这个工作， 好吧？ 嗯， 算你说的对。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有一个需求，看哪位朋友呢能够帮个忙啊。 啊， 他是想呢求一只， 嗯， 当然就应该是不花钱的意思 啊。 对，就是一只好养的家养的小鸟，送给家里老人，让老人有个伴儿啊。 哦， 就是说谁家有富裕的小鸟，或者谁家的大鸟下的小鸟，哎，你想送人让别人帮着养，他收一只，然后呢他也是给家里的老人做个伴儿。嗯，但是具体没有说什么鸟啊， 没说， 前提就是好养，比较好养一点，不能那个得伺候的那种啊。电话是13621106008 13621106008。刚刚有问那个自行车配件的是吧？ 对， 有听众回复了，我们先说一下。 是这个现在啊，这个买自行车配件，广安门外红莲街金源超市的二层现在有售自行车配件的，是一位小西朋友给的信息。 这挺好的，这回都跟我说那市场一块儿，半日游是吧？ 连买这个带抄点别的这个便宜货。 对 对, 对、可以逛逛啊。 对， 另外还有听众分享的那个关于甜度的问题，就那瓜啊，杨枣蜜，他说甜不甜啊其实有很多因素。 嗯， 说比如说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水分的蒸发， 对， 说放在家里呢它也会水分蒸发， 对， 说糖分自然而然就挥发掉了，所以甜度就应该是水分蒸发了， 水分蒸发了，糖分不 就 显得 多 了吗？ 了，哎， 浓度高了， 您写反了啊。 嗯， 所以甜度就增加了。哦，也是，你就那苹果不就那样吗？ 对， 就有点蔫的苹果，你特别甜， 人没写反，你念反了刚才。别欺负人听众，人还不了嘴儿。 你还嘴儿什么？好吧，好吧。 嗯。 来，我们念一段这个转让的信息啊。 好， 你是来踢馆的是吗？ 来看看这位朋友呢，是转让键鼠套 装。看反了吗？还是啊？我是看反了哈。 看反了， 对不起，我错了啊。来， 键鼠套装就是鼠标加键盘两个啊，30块钱。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861080976518610809765。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叫塔式电暖器。哦，是那种就是稍微立起来能转着往外吹热风的那种，应该是 不是稍微立起来就是立起来的， 就是立起来的， 竖着的， 竖着的。 我刚才给我发了个图片啊，大概能看清楚，就是立着的， 立着的 棍儿似的那种。嗯， 伊莱克斯的，原价400多，现在120转让，电话是13691105327，13691105327。 好，这位听众啊是帮邻居转让一台全新的没有使用过的彩色打印机。 这也弄一手是吗？这也会弄一手。 换墨盒的时候真的很容易漏。 型号呢是 AP0LL0P 杠。 我建议你念阿波罗更好一些。 哦哦，谢谢啊。 APOLLO。 是阿波罗是吗？ 对对对。 啊，你确定哈？ 确定确定。 型号。有这么个型号是吧？ 有有有 啊，那我真的不懂啊。型号是阿波罗 P-2000U，全新没有使用过，有圆的包装盒啊，说明书都有啊。说原价300多，哎，那不贵啊。转让价100，电话是13601334561，13601334561。我一直以为那个彩色打印机挺贵的哈、啊。 哎呦，打印机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你分档次是吧？ 不是，你分档次是一个方面， 啊、 另一方面它是拼耗材的。 哦，那后面那墨盒贵是吧？ 主机白给你都没事儿，主机白送你都没事儿。 我懂了，我懂了。 这机器卖你300，将来你买墨盒还是300。 我知道了，明白了。就跟那个有一种照相机，不是当时显像的吗？那纸巨贵是吧？ 10块钱，现在降、啊、降点也5.5块呢。 好吧。下面这位听众的转让的是传真机，三洋的，这就直接念字母了啊，你念吧。 对对对，SFX-P680 三洋的，95成新，可正常使用，可以传递文稿图片，也可以当复印机使，也可以打电话，这都是传真机的这个功能啊。有来电显示，150转让，送此机所用的色带15卷，这个就是很贴心的。包括刚才那些转打印机的朋友、啊、其实我都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老机器即便是全新的，现在市场上配件您没地儿买，但这位朋友人家直接送您15卷色带啊，真有需要的话，这也够撑个1年2年的，我估计啊、 嗯，那还可以、啊， 还行，对对对， 150嘛， 对，嗯，电话是13240009269，13240009269。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新买的银色四轮中号拉杆箱，那意思就是说是一新的， 嗯， 那半价哈、啊，半价出手、嗯，但是没说原价，因为现在箱子的这个价格也是 对 多少钱都有， 从100到3000，这真是 上万的都有啊，大小号什么的，有那品牌的可贵了， 对对对对对， 可贵可贵了， 老被人故意砸的那牌子是吧？ 不是说号称砸不坏吗？ 所以大家都想试试，结果发现还是一砸一坑。 行吧，反正他就说半价啊，你们私下商量吧，在北三环。15010763695，15010763695。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把这个心理价位说上去，但如果您想变异的话呢，您怎么也得把原价说一下， 对对对， 我们自个儿估摸一下就可以了啊。 嗯，这位朋友呢，有一个沙发两用床，放平就是床啊，立起来是沙发，9成新，1米9长，1米4宽，80块钱。东西在东五环，地址是地址在东五环，东西在东五环，电话是13520116775，13520116775。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一台新的燃气灶台，是天然气的台上用的、 嗯、对， 万家乐的，150，在安定门，电话是13521906083，13521906803。第二时段再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是吧？ 哦，还真是。 就是我们猜啊， 对对对，嗯， 当然哪位知道更好的地方也可以推荐一下，但我估计是不是网上有买的。 关键我连什么是花馍都不知道。 花馍就是山西，你知道吧？ 啊， 他们蒸那花馍就不是一大白馒头，圆的，上面就各种各样的造型，可好看了。 哦， 而且特别复杂，有的是。当然我觉得您可能不一定要那么复杂的，但是有的是有那个模子的， 嗯 啊， 嗯， 什么小这个呀，小那个的， 对对对， 是吧？啊， 这个能够让我们的餐桌上增添很多的美感。 对，尤其是小朋友们嘛， 是， 就是小饼干什么的， 嗯， 不是也有模子吗？ 对对对， 啊，不应该都差不多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他是说他的电脑坏了，来帮我知道， 哦， 靠谱的维修点，他是在东三环附近。 看您的电脑是品牌电脑还是什么？如果是品牌的话，当然首选其实还是找咱们原厂的，就是公司了，这个出品方，他们来工程师上门都是登记的，是最靠谱的。如果说您是自己传的机器，这个就这 他自个儿能传，他自个儿肯定能修， 不是，就或者旁边朋友帮着传的呀， 啊，那谁传的找谁， 对，真的行规就是这样， 啊，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轻易答应帮人传电脑，因为传好了以后人就赖你一辈子 啊，好吧，要是找女朋友还行哈，啊， 是啊 我又想多了是吗？那就看您这是什么品牌的吧。那假设说啊，排除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种可能性，他就是想在附近找一个维修点，就一般我们推荐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呢？ 其实百脑汇里面很多都还是很靠谱的，而且都是固定的座商。 嗯， 真给你修坏他跑不了，你还可以去找他去，就在东大桥那块儿，你知道吧，蓝岛， 啊，还有就是说，如果您不想跑那么远，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那个小区里比较大的小区， 对， 他在附近的商圈或者就在小区里面都会有一小门脸， 对， 专门干这个的， 对， 因为他挣的就是这个钱。像这种一般也比较靠谱，因为他， 嗯， 一个时间长，一个是他就是为了回头客，所以他的口碑都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嗯， 其实你看像我父母住的方庄那块儿，那就像那个老的那方庄市场里头就有专门的这种摊位啊，他同时卖这些电子设备器材，包括什么机顶盒啊，各种什么光盘啊什么的，就空白光盘刻录盘都卖。望京地区就是像什么中福百货这些地方全都是，就是越小的这些小市场里头其实越有这些摊位。 对，尤其他们时间也比较长了啊， 嗯， 甚至有些都是熟客了，啊， 对对对，很靠谱。 好，下面这位听众呢也是找个人啊，这事儿也是他们俩自个儿能听明白 你今儿竟是这种单线联系的， 单线联系啊，我们就负责播报啊。 嗯，几年前徐国武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认识了一位姓陈的女士，因为徐二胡二人成了好朋友，现在陈女士搬家了，失联，请听到消息后和刘姐联系。 都姓刘哈， 关键三个人， 刚那位也是刘姐， 刚才那也是，对啊， 姓刘哈，嗯， 这是徐国武认识了陈女士，失联了，跟刘姐联系 好吧，他这个陈不是耳东陈 啊， 是宝盖，然后下面呢是一个 陈龙四蛇的那个陈， 对，时辰的陈， 对 啊， 原来咱们那个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陈，他那个陈字， 嗯 啊， 好，哪位不是，咱也别哪位知道了啊，就是那个陈女士听到的话啊，请跟刘姐联系啊。 电话微信同号13522828109 13522828109。 嗯，这位朋友呢想询问一下，他是近视眼，然后做白内障，术后呢两个眼睛的视力相差175度，看东西的时候呢， 嗯， 觉得累，同时伴有头痛的问题。 嗯。 175度差距应该出现吗？ 您做完几天了？ 哪位知道？他没说啊，没说那么细。 对， 嗯， 这个您已经 去做，这问题挺专业的是吧？ 已经做手术的事儿，您相信医生啊？咱们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白内障手术刚刚做完，两个眼睛存在视差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这个眼睛慢慢的这个恢复啊，这些紧张的这个状况啊，我们的这个睫状肌的这些松弛，能够使我们的度数呢再缩小一些，但是完全吻合一点没有，那这种可遇不可求啊，那种是属于这个您赶上了，那就当然很好，说一点都不用再有视差啊。但是呢，这么大，说您看着都觉得头晕了，这个是术后短期内的正常现象，这些我相信大夫其实都告诉您了。 对，就是每个人他个体差异性很强，哎，兴许您很快就好了，他可能就得多两礼拜， 多拖一些时间， 哎，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啊。另外这个问题很专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啊会在下个月，就11月份初，请一位非常专业的眼科大夫来。 嗯， 当然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等到那会儿哈， 嗯， 着急的事肯定是等不到了， 嗯， 就那会儿大家可以提一些关于眼睛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对， 也有听众问到明天我们会请什么嘉宾，明天呢我们会请到一位 黑电方面的嘉宾，都是电器维修家里面的啊。 解释过什么是黑电了，上次 我们想明天问大家， 明天再说考题是吧， 懂的人肯定都懂啊，就是家里的一些，就看颜色吧，最简单的说啊，就一些什么电视啦、啊、什么音响啊，这种家电，明天呢会统一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今天就把问题编辑上来，明天我们统一问专家啊。 黑电问题。 这位听众呢应该是位老先生啊，他是特别着急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校准电子血压计。 对， 对，以前我们好多人问的是那种，就是那种 手 动 的 那种啊，他想问的是电子血压计什么地方可以校准。电话是6437844264378442。 血压计好像，其实您看看您那说明书还在不在？说明书上一般电子血压计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都需要先进行一个校准功能啊。这位朋友是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网上啊，我看到有这个说法，说吃一些食物可以抗过敏，是吗？这估计是这个季节，这季节你们发现没有？咱身边好多朋友也都是戴着口罩，成天鼻涕眼泪的，就那种。花粉什么的过敏导致的， 九十月份确实是过敏高发季啊，这很正常啊，很正常。 这个季节咱们叫做什么呀？花粉浓度虽然不高，但是那个花粉的那个种类以蒿草为主，蒿草致敏性是极强的，所以很多朋友到这个季节都很痛苦。 他想问什么呀？ 食物，说吃点东西，有一些特殊的食物可以抗过敏，有这回事吗？他想问这个问题。 就网上东西您别什么都信啊。就网上这两天还有人说，告诉从今年开始是冷冬，一直往后到2025年呢。这都是网上说的。人专家都没测出来，您哪知道的呀？不是这么回事啊。而且今天呢这个官方也发布信息了，此说法是不准确的啊，实属谣言啊，实属谣言。那我们不聊这事儿啊，我们还是聊这个抗过敏的事儿吧。 过敏其实是人类很斗争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严重的过敏甚至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轻的过敏也会让你很难受很痛苦，有的人是喘，有的人是鼻子呀眼睛的反应，有的人是身上痒，但是我们现在科学上的这些脱敏疗法到今天为止也仍然没有一个大夫敢给您保证我们的脱敏疗法是百分百有效的。目前成功率其实也就在50%左右，但是日常生活中的确我们有一些细节如果注意的话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但是像您所说的提的问题里面所说的，说吃什么东西就能抗过敏，有些夸大。 对，其实吃某些食物增加我们的免疫能力，这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是可以的。 比如说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蘑菇类的，它确实有这个增强免疫力的这个作用，但是说您就光靠它它就不过敏了， 不过敏了，这不行， 那不可能啊。另外呢，其实除了增加免疫力之外呢，就是避免过敏源。您了解了自个儿对什么东西过敏，您躲它远点，您离开它，是吧？比如说我一看见你，我一见你就过敏，我就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对、就没事了。 换几桶来，我正好歇会儿。 我更过敏。还有呢，就是心情要好，哎，就 是 作息规律啊都要正常，这是平时我们要注意到的。另外，像长期过敏的，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过敏药还是要必备的。 没错，特别是那些严重过敏的朋友，无论是那种吸入的那种喷雾剂啊，还是说我们口服的这些，一定这个第一时间及时的服用，这是保命的。有些时候， 对、 啊， 所以就是网上的一些东西啊，你不能不信，但是也不能全信。 对， 就每个月现在官方都会出来那么一条，就是九月。这个网上谣 言 什么是什么什么开始辟谣，用科学的方法看待一些事情啊。 对， 所以您吃的这些，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些物品呢，可以吃，它可以帮我们增强免疫力，但是它不能起到抗过敏的这种药物的作用。 对 啊，两回事儿啊。好，我们再来说说那个手指甲缝啊，我看了看，大家的意思都是慢慢洗吧，顺其自然吧， 和平共处是吧？ 对，就是这种情况它确实不太容易立刻去掉，就除了难看一点，一般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对， 小男孩嘛，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小女孩在意一点啊，小男孩更不在乎，脏脏着吧，是吧？这位说当时肯定是洗不掉的，但是过些天呢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它就是磨下去了，死皮都跟着一起下去。你想颜色， 还有你想你天天洗嘛，洗手洗澡什么，它慢慢也就下去了啊。说黑的那个指甲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说到那个助听器的问题啊，大多数的朋友呢都是建议到听力中心去重新取一个耳样，然后送到原厂去维修，说只要里面的那个零部件不损坏的话呢，你只需要付一个外壳的制作费用就可以了。外壳大概是200-300吧，看您那个 损坏，就是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品质啊？ 是、嗯、 对。另外呢，就是助听器它也属于电子产品，它不能使一辈子， 对， 它是有使用期限的，一般呢是在5到10年。期间呢要对它进行维护和保养，就是每天呢要把它放在那个干燥盒内，而且三个月或半年左右一定要到验配中心去对它进行保养，这样的呢它那个使用寿命会更长一点的。这是我们听众分享的啊，说10年以上的使用时间也是大有人在的，当然前提是你要注意保养它，维护它啊。 因为我们的耳朵那个情况，就是咱们要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得隔一段时间就得再去重新检测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是哪个频段缺失。助听器都是专门针对您有这个弱的这个地点这个位置去进行声音放大的、 嗯、 这个很重要啊。 好，就跟视力一样哈、啊、 对， 定期你要去重新检测，看看有没有什么度数要重新调整一下啊。 对，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应该是昨天也问了 啊， 就是年过半百、啊、50就年过半百的，就是想问什么地方可以调 理 这个呀，麻烦您留一个联系方式，就是有这种针对性的或者哪位听众有自己的经验，他可以直接跟您去分享一下，或者您留一个微信号也可以哈。嗯， 其实中医医院宽街那儿就有专门的这个养生调理。 嗯，包括我们有一些 专科 听众去过一些就是比较私人的，但人家确实那种哈， 对对对， 特别高超， 坐堂的大夫 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您最好留一个联系方式，然后大家可以跟您分享啊。 嗯。 嗯，我们刚才说了自行车零件的店，嗯，那听众没听清楚，我们再说一下吧，因为这个需求还是挺大的。 广安门那个是吧？ 对，我给你找一下啊。 嗯， 这儿呢，广安门外红莲街金源超市2层有售、 哦。 来，我给您私信一下啊。 嗯，对。 好，那我忙着，你也别闲着。 刚才咱们提到那电脑，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没错没错，我前两天电脑坏了，就是在你说那方庄市场3楼修的， 啊、 就这些座商还是挺靠谱的啊，您放心去找一找、 嗯。 来，咱们再看看啊，这位朋友呢，这是想转让一台26寸的 TCL 液晶电视。刚使用几年，装修以后换了一台大的，原来的这色彩音色都还挺好的，600块钱转让，电话是15611731719 15611731719。这位朋友呢是家里装修，所以想把大衣柜、双人床这些大件家具转了，在东四附近，但这些您其实最好也是大致说说这个款式啊、使用年限呀、啊、希望的价钱呀、啊，要不然估计跟您联系的人就会少一些，我觉得。13522649603 13522649603。这位朋友转让苏泊尔居家不粘三件套，全新未开封，300块钱。不粘锅还有三件套。 有啊。 炒菜需要不粘，别的东西。 它就是它都是那种涂层的。 都做成那种涂料 的。啊、就是那种涂层的、 哦 嗯。 行。在德胜门附近啊，微信号是21076649119。21076649119。这朋友转上的东西很有老北京的那种胡同里的感觉，直径45厘米的大花瓦盆转让5块钱，再赠您一个稍小一点的花盆。45厘米，这个可以哦，其实也不大，45厘米也就是养个咱们一般的什么大点的那种仙人掌什么的也就可以了。1343987205213439872052。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豆浆机，接容量呢是在1200毫升左右吧，要品牌的，要全新的，他在魏公村附近，说别太远了，远了没法去拿了。价格呢咱们可以面议啊，人家要新的品牌的啊。电话是18037432719 18037432719。 这位朋友呢求购一个品牌电磁炉，希望在100块钱左右，电话是18701496490 18701496490。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低环形空气源热泵机组，这什么东东啊， 太复杂了这东西， 好专业是吧、 嗯、 啊，叫低环形空气源热泵机组，电话是15501280031 15501280031。 他心目中我们节目的听众这个群体得多广泛，他才敢提这样的要求，你说 啊，我们确实挺广泛呀，拖拉机都可以转让， 拖拉机都行， 怎么了？ 我觉得这热泵机组还是，我怎么老觉得这是干工程的人才知道的事儿啊？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呢？我们这儿潜水的人多了， 好吧， 哈， 嗯。 懂的人举个手啊，发个笑脸啊。 嗨，这位朋友求购55英寸液晶电视一台，八成新以上，15901101671，15901101671。 好，我们再来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我求购的小孩的自行车后座已经求到了，是一位刘师傅亲自给我送到车站来的， 嗯， 特热情啊，非常感谢刘师傅热情帮忙，也谢谢帮忙团。这位听众呢说，有团友啊问怎么捐衣服，昨天他说我呢想告诉大家，您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啊加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呢叫飞蚂蚁， 是 啊，飞蚂蚁，飞的蚂蚁那个仨字啊， 嗯， 说这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公益组织，他本人呢是几个月前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也是我们听众分享的， 对， 他说我都捐了好几次衣服了，这是一位梅菊，叫梅菊的网友分享的。另外呢还有一位特别热心的听众，他呢是个人，家里面个人包括他孩子，我给他打过电话问了，都是往一个四川的贫困地区捐衣捐被， 嗯， 他说如果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呢，我可以把这个地址直接发给你们，你们可以直接把东西寄给他们，他们那边的孩子们确实还是很需要的。 哦， 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嗯，你们都是热心人。 手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 说到这个瓜的甜度的问题啊，也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说产地品种、当年的气候，包括种植的方法、出产的时间，甚至连保存的方法都会影响瓜的甜度。 对， 嗯， 对， 这就是看您就是赶上哪波了，是吧？这个意思啊。啊，还有听众也分享了，就是他的经验啊，他是说的西瓜，但是瓜不都差不多嘛？他说有机，就是施有机肥的西瓜呢，就会比较甜。